曾经疯狂，看不到希望，却定不了方向。路很漫长，受伤也无妨，回到原来又怎样？爱的力量温暖我心房，幸福就在身旁。理想绽放，坚强的出场，笑看潮来潮往。世事虽然变幻无常，像我想象，依然坚定，不曾回望，像从前一样。让我们尽情地欣赏路上的风光，不在乎快乐忧伤，享受着阳光。